好嚟到 Otta Channel， 其实咧最麻烦就系呢种咧冇乜新闻、冇乜特别嘢好讲嘅时间，连小岛头夫家姐都抽埋水咯，咁死啦冇嘢好讲，咁急，唉， 你走咗去讲小岛啊？ 咁其实抽下水啊嘛，吹下水啊嘛，大佬，佢连山丘嗰新 game 都俾你夹硬斩咗咯， 嘥气都嘥咗咯， 唉，呢单嘢有得笑碌咗喺度，哇，即系证明到就系咧得罪老细系永冇下场嘅，小岛头夫照斩你就唔简单咯。 睇下点先啦，可能系嗰边信咩啫？ 喂，好喂，除咗得罪你，喂，好多现实例子噶啦，得罪老细话知你几，话知你几劳苦功高， 扬手指写啊，冇喊，冇，纯粹有佢 咯， 佢、 okay? 小受苦靓仔过佢啩？ 啲嘢我哋又唔使你有啊，我觉得 唔使你有嘅。 好啦，讲呢个， 今日唔系上个礼拜先讲完，今日啲罐头嘢啦，嗱，亚洲又话本系列咧，有一直都系讲即系异地区嘅，今次就纯粹政治巡礼。是怀旧的，所以今次都是啲老饼嚟嘅。因为本来搵另一个主持佢个后生啲，但唔得啲二十世廿一世纪嘅星际巡礼呢冇乜意思。喺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新星际巡礼。 你边个 王阿老板 宇呢即係话新宿东口嘅个 XY 色版啊嗰啲呢。 加啲靚仔边度 呢个边 度。就系、是、要囉。即係如果靚仔识嘅话使咩佢讲啫。 我依家都冇咗。 依家只会识呢个咩呢个 神田明神。 咪胜利嘅手势。 神田明神啲系人都识佢㗎啦呢啲唔使我哋讲㗎嘛。 系嘛。 我哋介绍下自己先我系杰特。 老师吧。 做乜嘢 系 小姐 h 啊嘛，大家都 罐头啊嘛， 罐头 h 又系罐头，唔 系你话讲圣地，我谂起一个地方，呢、這个神奈川嗰个交叉道， 哦，落车 ，Slam Dunk Opening 嗰个， 你知道讲边个？ 系啦， 我仲以为小直嘅圣地就只有呢个就宫神社嗰啲， 我识唔去过， 嗰、那个都未去过， 好悲剧嘅未去过系。 嗱，对我嚟讲咧，最深入睇读日本动画圣地咧就系、是。东京唔系成田空港第一大楼块落地玻璃， okay. 哇！经典到咧，不论橙路啊、日剧，总之就系一种一出过咧，一定喺度落地玻璃有嘅。系、oh. 永，但系好妙。我头嗰起日本咧，我都系搭，我喺度第二大楼，系永远未试过第一大楼。直至好几一次追好啦。 我第一次日本就系第一大楼、 啊。我第一次都系第二大楼，唔、oh. 好落地玻璃。传说中 你看先，温馨提示啊！好很多年前装修咗，已经唔系嗰个样子。 但我去但我第三次去旅行、 我当年去06唔知装修咗未啦唔肯定。 我第一次应该第一次就系月成年第二大楼嘅即系 ANA 嘛。跟住就系、是、西北呢就追到第一大楼啦嗰时落地玻璃嘅。其实就算而家装修咗虽然话加咗啲保安啦其实都仲系保留咗嘅佢嗰块落地玻璃保留咗嘅只不过系之前再加多咗个透明闸。你仍然睇到嗰个人行落去嘅。呢、这个嘢差唔多时， 但系先讲啦，对好多人嚟讲，你去东京即主要讲东京啦，圣地巡礼宅唔宅都好，双手线咯， 系啊，咁咧但系有咩睇啊？ 冇噶，双手线咯， 呢、这个 好多香港人净系知道三手线嘅啫嘛， 我唔系，我知道其中七个站咯。 吓，七个站咁， 咁我 game， 因为某 game 嘅 letter， 哦，咁暧昧嘅，咁暧昧你嘅数字咧， 系啊，阿仔用嗰七个站一个倒转嚟读啫嘛。 哦， 嗱，头先讲过啦 ，Santa 嗰个经典 XY 色咧，其实一直都唔存在嘅， 早冇咗啦， 唔系神早冇咗，系从来唔存在。佢东口嗰位置，佢咧经 喺嗰个位啫，曾几何时有块全圆板嘅，但唔喺嗰个位嘅， 佢喺东口同西口之间嘅地下通道，好似都冇咗啦。 冇咗啦， 而家仲使 用啲咁嘅嘢。当年拆嗰阵大事公布噶， 系啊，因为当东西口之间系有块嘅，而东口即系佢而家出嚟由地牢出嚟嗰个位置咧，即系阿香喺度睇嗰块电视板嘅位置咧，即系系必经之位嚟嘅个位置，系冇可能摆告示板噶。如果摆告示板嘅话咧，三日埋咗拆咗俾人哋逼到黐线嗰位，边可能俾慢慢去抄嘢啊嗰位。 唔系，系你喺度抄嘢、写嘢，各样那样，你真系听俾人撞死到， 撞死啊！ 你先要扎好个马， 嗰位 冇用噶，冇用噶， 激流中扎好个马， 激流中扎好个马一样撞飞你嘅啫。你唔好睇小，你唔好睇小新宿嘅洪流啊，东西两面通道啊。 唔系，当你可以练成可以喺漩涡里面企得稳咧，你就可以企喺嗰度抄嘢噶。 唔系咁，喺高手仍然喺一路喺度行，一路打机嘅。我试过一路玩啲 一路行一路打机冇问题。你企定定喺度打机先难啊！ 哇，好难啊！明明人嗰位啱中间位嚟噶， 你顺流而去咯，有乜问题啫？傻嘅， 中间位好恐怖啊位置。嗱，另一个咧就系、是、 比较比较冷门嚟睇嘅。妖兽都市喺新宿西口高楼大厦区打交战斗嗰幕，我系为咗呢个场面特登走去西口个高楼大厦区嘅。嗰时 啊，你去西口唔系要睇到刀听机械人咩？ 咁唔系，通常我去西口原因咧系阿末日幽灵咧要寄嘢嗰次俾拉咗个，因为嗰时 邮局 系邮局，因为西口有间邮局系失联咗开嘅。几次，因为我系除咗嗰次就为咗 成中无忧咯， 系为咗采为咗睇发诶睇下圣地巡礼，睇下妖兽都市嗰个同埋。X 啊，嗰啲都系好兴噶嘛，去登出去东京得高楼高楼大。 摩天楼系嗰个位啊，就 Origin 路。 系啊，所以我真系睇，然后嗰次都系佢记嘢，最记得噶啦，有一次阿末日幽灵漏咗个袋，结果我嗱嗰时难得地同佢跑翻去嗰度，好在冇攞到个袋，因为佢成个身家就喺个袋里面。 哎呀，冇翻 啊！嗰次喂，喂唔系买佢玩我啊，因为我冲过去，因为佢大把细胞，边考喐啊？是我跑过去的嘛， 他识跑过去嘛。 啊咪等先等先等先等先，你跑唔喐我跑唔喐。讲完。 嗯冇错。 咁我跑啦。如果我好在。咁 我要跑咯就係嗰句。 咁点解跑啫，我又唔明白。咪 咁。 理由 呢，咪。因为如果佢冇有身家去搵我求救嘅话呢，我系唔知咩佢。 你咪求救啦。你咪求救出嚟求救。 咪 嗱 加油。先讲啦， 正常 你嗌 都冇人 理你㗎啦。你点嗌，你嗌破喉咙。 都冇人理你噶啦， 系嗌破喉咙，破喉咙都唔会理你噶啦。 叮当，但系先讲啦吓，嗱，合理嘅做法咧，人生在外咧，系应该买旅行保险。 系， 咁你唔见咗嘢，咪可以 claim 保险咯。 得麻烦啊嘛，呢样嘢，唔系你 claim 你走，你唔见咗嘢有咩 麻 烦 啊？咁你麻烦 冇 claim 咯，咁 啊 好搞咯。 喂，但系买咗保险，你一系唔 claim 唔开， 等价交换啫呢啲。 你就 唔系啊？我话唔系麻烦，唔系指买保险，系指你有 cam 下啊嘛。 唔系 cam 唔 cam， 好简单嘅啫。就算 cam 唔翻钱都好，起码嗰下会有人救你离开东京。 冇错， 送到你翻香港，仲要坐商务。 吓，系啊，系啊。从此嗰次之后，阿小直，你每次去旅行，你都买保险咧？ 得啦， 即教训 啊，唔该。 女教，唔系我 二万几的士啊？你想坐啊？ 我就好啲，不过嗰次我就系 冇咁讲，有入喂。阿专员坐出个36000出嚟啊，你输咗啦。 佢咩事啊？ 嗱先讲专员嗰36000呢就不同一样。直接嗰20000几。 搣开有血有泪啊。 唔系大佬，唔系公司出㗎大佬。 等等 等 等， 唔系公司嘅问题， 唔 系个底有几厚㗎。 唔系。嗱阿专员如果有机会听到嘅，讲错咗就帮我修正啦。据说系打去航空公司问，喂大风雪喎，系咪取消话？唔系哦。咁啊，停咗电车喎，关人，唔系系关人，因为航空公司系有权同你讲关人噶嘛。 系啊， 跟住好搭的士，搭出个36000嚟，半路中途航空公司打俾佢，唔好意思啊，专员，我哋停飞啦，哈哈，跟住扑你个街，我而家喺首都高上边，你想点啊？ 系啦。要唔要听好呢？ 唔系，要唔要听？你确定？你唔好傻啦！ 我要听咩？ 阿司机可能会系摆出一个 掟落车少少啊！ 唔系啊，系 冇 咩？唔系你冇得翻转头 啊！ 但你点样啊？你最多话可能喺成田市外围有分叉路， 你 可以离开。 首都高个圈嚟噶嘛？ 翻转头啊！ 唔系你去咗千叶，你冇噶啦，你 唔系，你出咗东京，上咗去成田嗰段，咁就唔好意思啊，收皮啊， 即系你行埋去唔该。 我哋有两个 test 先系嘛？ 啊，嗰次我手， 唉，好啦， 呢度唔落得噶， 好骑劫人哋 多，呢度唔落得噶，唔系骑劫，我唔介意骑劫，但系唔可以坏人规矩。 咁样啦， 嗱，讲翻啲圣地啦。其实有冇人特登系走去新宿高木纪念后面酒店街嘅？ 吓， 或者 上 咗朝圣？ 唔系都唔系得唔得？ 我系要去嘅。 咪 住 喺 唔系 住 喺度唔算啦。唔系如果住 Vintage 就冇得讲啦。但系如果你唔系住 Vintage， 你会特登走去嗰头咧？ 或者我住喺 Wing， 咁我焗住 咁 啊？唔系 或者咁讲啦，或者咁讲啦，我住 Vintage， 我唔喺新宿落车，我喺新宿东落车。咁又点咧？系啊，我喺后边 嘅 韩国街嗰边。 咁虽然我当年住呢个京王 Plaza， 我都系都听前落车。 系咯。咁有权我唔激，我唔使喺一定喺新宿站落噶嘛。 系啦。 我只一前一排咧，网上咪登咗张相，系讲翻啲日本咗送外卖咧，外卖佬咧嗰啲杂技技术嘅，即系一单就供晒十几层几层楼嗰啲拉面啊嘛。我嗰时咪就喺嗰度见到咯，嗰次有翻 Vintage 见到，哇！乜嘢失传嘅技艺啊！ 我系见到牛郎，牛郎拉佢， 同埋印象中啦。你就算唔住 Vintage， 唔住 Wing， 咁咪你嗰头叫咗手出嚟 Coco， 多次去嗰边噶。 吓、啊，吓、啊、吓。即江武纪丁就差唔多叫做诶， 江武纪丁一翻街，点都要去影个相打个卡噶啦，系咪啊？ 其他啦，唔系同埋，我想讲埋阿顺手，反正都你有经过间戏院， 执咗啦， 执咗啦。 嗱嗰时喺度噶嘛，就 系两间执晒啦。 嗰时你又 唔执一间，跟住近排又执埋另一间。 嗰时正牌夫直入去又见到噶嘛。 啊唔系，咁呢排开翻间，变翻转系有一间执完拆埋 翻身 建埋啦。 因为嗰间系正牌夫直接拆入去见到噶嘛，系好惊，又系啲地标嚟嘅。 两间即系新宿，你个个冇记得穿过去一定见到噶。 人龙开片个 poster 咯，个广场咯， 个广场咯， 个广场两边戏院噶嘛，一边喺条路，一个喺个广场入边。 系啊，呢、這个又系你当年 CTN 都而家真系 你会见到有个好大嘅 Warren 球樽咯， 又系人龙圣地嚟嘅， 即系你玩人龙应该都熟。 直头咪就 Hotel Wing 对面啫。 系啊，有私嘅，有大嘅私嘅 Pizza 啲， 系咪讲讲嘅系到东京嘅而家？ 主力东京， 东京啦，唔系东京先啦，仲有时间，东京先啦。嗱，新宿咧， 东京已经有够多，或者新宿都未离开到新宿嚟嘅大佬。 系啊，新宿大把，新宿其实好多啲 咩？虽然讲咗个神奈川啦， 嗱，东京嗱，新诶，江户记丁啦， 千叶啦， 啊， 都好啊， 千叶 成田啊嘛， 成田啊， 成田呢个入成田一定要嘅，即系新睇先，跟住 咁都系日剧嘅圣地，呢个羽田好似冇人去咯。 羽田啊， 嗰 时，唔系羽 田展望台啊嘛， 哇， 嗰时真系小国际 K 喎，嗰时， 唔系有嘅，通常就咩， 好大 飞台湾咯， 飞台湾咯， 好大香港 飞重山咯， 冇直飞， 唔系好妙嘅，通常咧就系一系落地玻璃就成田，展望台就羽田， 系啦， 唔知点解嘅都系国外线，但系就系 啲外日失佢，点解咧系， 唔知点解就系你明明都系去海外嘅啫嘛，点解你睇飞展望台喺羽田嘅，虽然羽田都有海外线， 可能。飞重山咧， 重山啊， 重山 啊， 有咩？ 嗱，新竹啊，主要系高木纪丁啦，开头啦，跟住沿落去好似， 喂，你因为你成个高木纪丁咪就系人龙咯， 系咯， 搞掂啦， 系咯，斯登塔嗰笪咯， 咩街话叫人龙叫，唔系几会， 神色丁， 神色丁，咪神色丁咯， 系啊，两条 成个通咗落去， 因为中洲去就咁交头啊嘛， 系啦，咁另外嚟讲，一般香港人如果唔系宅嘅，都有圣地嗰度度 Q 咯，激安置蝶堂做火去 做一晚得啊，大佬嗰间嘢又系成日行过去，但系好似我用帮衬过，虽然我成日经过成日揸去望下，系咩古灵精怪，但我从来冇衬嘅。 喂，要睇佢啫嘛，其实系、啊、你唔谂住去买呢啲咩情趣内衣啊？ 啊，买嗰次帮个朋友买个， 买嗰次情趣内衣。 哦，漫木计帮朋友买嘢，好多年 帮朋友买情趣， 帮朋友 明嘅，成日都要帮朋友买嘢嘅，可能 唔系漫木计，我时费事烦，漫木计咁咪去咗，费特登去有地方搵，咁见到我咁有啩？ 咦，你帮买漫木计嗰个人买埋呢个情趣内衣， 唔会得噶啦？ 我知边个啊，因为 得 我唔知边个，所以唔好讲啦呢啲嘢就。跟住睇先， 啊唔系佢会噶， 是但啦。 新竹大先做咩地方？新竹即系比较经典嘅，所以叫 稻香居行咯， 系咯。但系稻香已经近年嘅事嚟喎，即系冇 系当然啦， 太古早嘢。 系啊，因为佢行嗰个头系相对嚟讲比较少人去。 东口广场咯， 啊， 哇，嗰度又系千奇百怪。唔系东口广场嗰大电视 系 好有 事，系咪喺 Q 睇电视噶嘛？主要系。 我有时我记得午夜之雅里面咧，有幕戏咧，嗰个大电视系新宿定系以前 嗰个啦。东口广场又系一个你宅唔宅都一定识地标，因为第一如果宅电视啦，然之后好多番组都会有嗰个电视嗰个位喺度开片又好，喺度做咩都好啦。如果你话一般香港人去旅行睇闪闪书去嘅百果园咯，唔知点解永远同你讲百果园咯， 系啊， 唔明噶。 我中意闪闪 书 咯， 因为书封面系唔知点解系闪闪灯光啊嘛，道系金咁样噶嘛，硬系靓咁样。 闪拍咯， 都系有 用。Yes 出噶系嘛？ 唔知啦， 唔系有用嘅依书。虽然我自己有时揾啲冷门资料 咁你， 衰啲咁讲，我第一次去日本都系靠佢，唔好咁啦。 你行外你要快反准嗰啲就 OK 最好噶啦。 但系快就 OK 快嘅，但系狠同准就算啦。 狠噶。对你个 好 凶狠 噶， 汤都好凶狠噶。 唔系有，我只拣咯，因为其实睇下 到你知有咩事可以去，只去 都系嗰句咯。就系佢教识我去呢个 MySam 总本店食夹猪饭咯。你谂下， 斩你啊嘛！嗱，有啲睇下，唔系有 千几亿咯，大佬。 你唔封，如果去啲乡下地区有用嘅，有时你知唔够知。 乡下地区少少书好似唔包。 有啲有的。 通常都係東京啊、京阪神嗰啲 個州。唔係有九州咁樣都有嘅，九州有時我哋九州咪用以前啲 標。福光福龙福光咯， 咁冇晒。难 啦， 哦，咁仲 高千九收嘅， 唔系咁仲有佢有高千穗啊，依啲咁冷门地方嘅，即系讲咁多嘅。 高千穗同高富穗有冇关系？ 睇嚟系一样， 都系啲都即系唔同你冇关系东西。嗱，新宿行过咗池袋咧， 新宿就仲有冇咧？我谂紧， 我就系睇我印象依家仲。 百货公司街，百货公司街嗰边会唔会有任何嗰类型嘅？ 嗰类有亚信嘅喎，我因为对我嚟讲，嗰边好亚信，亚信故事 咧。呢期就真嘅，呢期对于一般香港人或者台湾人会多咗个性地带，大家应该唔敢去嘅。新宿二丁目， 莫非托雅哥？ 冇错， 哎哟， 懒就雅咧。 新宿唔系全东京。呢、这个咩话？LGBT 嘅圣地啊嘛，系、 哦、 啦， 真系唔知喎呢样嘢。 啊，你唔系啊嘛，冇白纯情喎、啊， 真系冇留意、啊。 我知你帮衬过个， 真系唔知道。 我咁啦， 系咯、 嗯。我今日我发咗 嚟，另外咪有一大量嘅咩话？无聊案内所。 系， 我系做咩嘅咧？唔知 道，唔系我系唔做，我从来唔敢入去嘅、啊，但我又唔知道做咩喎。我惊有啲入去又好危险嘅，我唔敢入去嘅。但系成经我都唔知 道。 系，而家仲有名物，嗱，佢就系新宿歌舞伎町名物拉客嘅 黑 鬼 人， 黑鬼， 黑人， 黑人， 系啊， 系啊， 系咪呢 个？应该都仲系嗰个嚟嘅，我相信。 系咪呢个黑人九十分钟冇马？ 唔知咧， 都 唔知， 都唔好话啦。 我谂起龙沙头师咯。 新宿其实依真系依十年嚟真系整好紧要啊！即系同我， 因为大整顿啊，你江户几丁大整顿之后， 铲平 咗好多啦。 铲平， 因为我八九十年代第一次即系僆仔系去，到甚至去到2003、2004年去新宿咧，嗰、那个你仲认嗰阵真系人龙世界嚟嘅大佬。 我2006年去都仲系同你讲紧拉客嘅会啄住你啄几个街口先， 成地都系垃圾。 系啦，而家又污糟又多人。 跟住咧凌晨5、4、5点开始咧就周街周街屍體嘅，瞓曬喺度，大自然非常豪華奔放嘅嘅相當 多。咁呢個就呢期都仲有，但係少啲啫，少啲。 嗱，最緊要 呢啲仲有。 咦，乾淨咗，乾淨咗，你唔係新宿嚟嘅，唔係歌舞伎町嚟㗎，咁乾淨。 嗯、 喂，歌舞伎町係好污糟嘅，係你覺得地下踩落黐立嘅感覺㗎，嗰種即係嗰種污嗰種嘈冤巴閉啊，污糟邋遢，你先係新宿歌舞伎町嚟㗎嘛，搞到真係。人龙同斯金塔都去咗边 啊？上马啦，打翻黄丝龙啦， 真系完全呢度话老柴回忆，搞到我真佢所以而家好都冇乜咁去新宿咯。 啊，仲有一个，仲有一个新少少嘅宅嘅圣地，几个本店。 啊 ，OK， 几 个系咪本店啊？即系几个东口嗰边啊？ 哦，嗰间 本店， 本店 系啦，因为唔系图书馆前冲咯。 哦， 因为南口，因为新宿有两间几个嘅，一间就东口本店，一间就南口嘅，南口间大好多， 东口嗰间咁嘅，即系旧嗰啲嗰间， 旧啲嗰间系咯， 旧啲嗰间，啊， 嗰间我好少去，因为嗰间 啊教官浅脱物就系嗰个位，争啲死咯， 因为嗰间好少去，因为 物就系留咗张初吻， 哦 哟， 嗰间反而真系，因为台湾 好有兴趣想知道嗰个剧场版，即系嗰个真 剧场版咯 ，OK， 啊唔系真人唔知有冇拍到嗰间，但系动画就系拍咗嗰间噶，就系啊。 即系 我真系冇 啊！ 咁大只新宿差唔多啦， 新宿就讲咁多， 系咯，佢咯。 好，池袋 定系新宿？ 但池袋先咪讲咗咩？ 池袋好似自从做啦啦之前，其实印象唔多嘅池袋反而。 哦 ，WGP 咯， 吓， 即 系唔似。 好咁咯，虽然虚构嘅，其实你系搵唔到嗰间生果铺嘅，其实放心 啦。好多都系话喺嗰度，但系 我大池袋唔系呢个咩太正，系咪系大正啊？ 唔係，正太浪漫堂。唔係，以動畫嚟講就冇乜嘢嘅。但係你話因為佢咧好處就係佢有以前係正太浪漫堂啦，跟住佢有幾間戲院啱好就 都係主要都係吸 Sega 嘅， 吸 Sega 同埋主要就有幾間戲院啊。佢一三隻間戲圍住嗰度啊。 你話我點解我聽親去日本嘅人睇戲都係新宿嘅其實？ 系咯，我系池袋嘅，我 仲埋场住池袋， 系包括住池袋嘅人，住丰岛嘅人都系收睇。 嗱，等先，我第一次喺日本睇入戏院睇戏，系喺翻池袋睇嘅。 OK， 我第一次 入宿，但好似听闻话呢个咩月女道系 恐怖，月女道就近年开始越 嚟越恐怖啦。我又唔觉得，对我嚟讲喺嗰度出入又冇问题。 有鼻 针， 系咯，要鼻， 唔会恐怖 嘅。嗱，我唔系退避三舍噶，对唔住，我行过罗曼德拉基睇女噶， 嗯。 唔会嘅。 睇吧。 唔系唔系嗱，先讲，记住喺笼喺笼里面嘅星星。睇緊出面嘅人啦，定係人睇緊炉里面嘅星星啦。 咁睇下你 可以倾嘅。 睇下你有冇孖住你一条男性一齐行囉。 啊， 嗯，发生还好。 耶、 其实讲真嘅，月女之路呢其实好安全嘅。因为相比起呢呢你啲抽完嗰啲班友呢好洋地，月女之路呢係比较含蓄嘅。即係一般人。 时代我反而我最深刻印象嘅係一个我諗大家会忘遗忘嘅地方。呢、這个咩健康院我觉得係咪附近嗰个公园囉。 只要间间疫所附近都有啲乜嘢。 係啦。咁係嗰个公厕同你讲我想明白日本都有唔好嘅地方。哇污糟过我屋企楼下嘅公厕囉。 咩便器喎。 Yeah. 公众便所啦， 公众便所 都明白。 真系同你讲，真系喷晒涂啊，又污糟又大味，盏灯仲要闪闪闪， 系 咯， 系 啦，玻璃裂咗， 啲 L 漫 画都 算，啲 L 漫画成日用啲舞台用咧。印象中我好似系未去过咁厕所啊，日本，因为去咗啲厕所好干净，除咗唔知点解有一次去个厕所之后话，请唔好喺厕所做啲唔应该喺厕所做嘅嘢。你知唔知咩意思啊？大佬仲有 系咪先？嗱，先讲。咁有冇街拉街？我有咩应该可以去厕所做？ 你冇知啊？冇得街拉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啦。嗱，我想先讲下，我上一次翻日本喺新宿食完个富士梭巴，搵厕所，见到啰神冲入去啦，大家啲常识嚟噶啦，直怼入去，搵到个厕所，入到去推门，我见到个食到杯盆浪直嘅。碗面仲要系满汉全席嗰啲大型碗面， 唔系啊，厕所饭啊嘛，便所饭系明物嚟咯。 喺厕所食饭嘅时候，分钟干净喺出面食嘅大佬， 就 系 咯。 唔系，喂，我听你咁讲， 食饭系其中一样喺厕所应该做嘅嘢嚟噶，喺日本嚟讲， 唔系喺外国啦，唔系，唔系有意外啊！我听你咁讲，我以为你喺厕所见到人留下啲野战陈迹添， 系咯，唔系系见到人野战中啊嘛，应该唔系咩？ 唔系咁， 一蚊根基咯。 唔系点都好过喺马路嘅光天化日嘅。 见到啲牛奶。 你夜市厕所， 跟住唔系，梗系摆低个100英根基噶咯。 系咯， 唔系100英咁 cheap 啊，起码摆袋啦。 根基摆一个啊嘛。 一个够啦。 唔系，我以前成袋。 你连咗 contract 之后就话啦。 我以为成袋。嗱，厕所就主要真系喺戏院，因为我试过喺一日内睇成四至五套戏。 同埋我谂香港人对厕所最深刻物就系呢个双沙大楼咯， 系咯， 双沙楼， 双沙大楼咯。好似睇，不过我双沙大楼真未去过，又系唔知点解。我喺嗰间戏院睇咗好多次，试过一次咧睇大和号，奉边睇瞓着觉 嘅 嗰次。 做去咁多嘢厕所都总会兜个位嘅，唔知点解。 好似系印象邮局， 邮局 算唔算咧？ 哦，丰岛区。邮便所， 系咯， 即 系大家重要嘅物资转移基地啊嘛。 我从来都唔行嗰边。 O K。 唔系嗱，我先 阿某王好中意。 No， 我唔知点解佢成日都话自己行唔喐，但系佢偏就拣最遥远嗰间邮局嘅。 几好， 即系我就好贱格地同你讲，以前我人住喺丰岛区，我系去新宿嘅。 吓。 好好简单啫嘛，我宁愿搭200，即系我横掂都搭200英车， 都系行，梗系去过， 梗系去过舒适嘅，唔系啊，系去过一唔限时限刻，24小时营业， 系咯， 二舒适宽敞， 仲要理论上车站过去会近好多， 系 咯，嚟啊，因为直连噶嘛，记得新宿嗰间系， 系 咯，打风落雨都唔使烦， 唔系噶，其实有大概10至20米到嘅位系，如果狂风暴雨嘅话，系中晒噶。 你可以兜地下街过去，就 唔得。最近嗰个出口都仲要淋雨， okay. 我淋过一次。 咁但系都系少少啫。但如果你个风岛， 算罢啦，融咗啦。 我以 为 落雪嘅话， 我以 为 嗰个系大家互用。 唔系，搞清楚。我 家 系 边个？ 系啦，唔系我家 阿某王。 我家的首选当然系呢个下落盒第四邮便局啦， 系啦，唔系好搞笑啦， 喺我屋企，我打开道门望到， 而我听翻嚟，而当年同佢过去，佢系专登过去嘅，系某 Anis 选择嘅系，系啦，系呢个新宿三丁目。 咁卑鄙， 咁我同阿先话差唔多，因为我当时有中意我去间邮局咧，就喺宿舍出口开门望到嗰间。 唔系我，对唔住啊，我个 point 系 如果我剪咗隔离油嗰个铁丝网咧，我理论上打开门口行过对面啊。 剪啦。 O K。 系啊，理论上如果 唔好意思，个铁丝网上面咧写住。请楼上嘅住户唔好抌高唔好喺上面抌嘢落嚟，唔系啊，唔好喺上面抌垃圾。佢写明过面啊，唔好喺上面抌垃圾落我哋邮局。 咦，咁即系 局长事，记住系三个汉字，局右边局长事。 咪住先，咁唔等于佢掉过面啫，即系 pass 我得 嘅， 唔 系即系 佢人 落嚟右边咯。 系咯，我 pass 应该冇问题嘅，应该即系 我攞个双水 pack 咯，成 pack 系啊，双水掉落去， 空头 pass 我，跟住我攞嚟嘅纸俾钱。 嗱，先讲第一，我住地下 ，OK。第二，如果我住高层啲嘅，我系冇可以。喂， 唔该，冇 错，我啲 ice mask 系 冇错， 空头 贴物填好晒，贴好晒噶啦，唔好烦， 系啦， 空头啊， 冲击注意咁 啊，我就唔系，我冇咁近，我 系天地无用，冲击注意，跟住抌落去， 连环救次都， 我就冇咁近，我就都要行大约系100公尺到啦，算远噶啦，嗰间相对嚟讲，嗱，讲翻啲听住，东京铁塔，你有冇人冇去嘅先？你问下， 我上埋去添咯。 可惜我有个塔都未去过， 我都未去过。 哦， 但系佢附近仰望下佢咧， 新嗰个有 咯。真心的无兴趣， 新嗰个有咯。旧嗰个 就唔系 Sky Tree 啊，你应该阵间讲啦。嗱，中铁塔 新旧都去齐。 嗱，中铁塔当时我系中铁第一次就系，因为当时睇人一家呢个中铁塔咁细，可摆三间学校学生啊，跟住都而家得喎， 系得噶， 真系得喎，几大， 好大嘅里边。 因为佢展望台睇我好似好细咁样咧， 乜你远啦，高啊嘛，200几米喎，佢最矮嗰个都高过200几米喎，你记住。 一睇见，咦，主要都得喎，掹紧喎，即系佢就冇Sky Tree 咁得矮啦，但系都仲得喎。 旧几多年啊，大佬？ 系啊，一定去嘅。咁咩？大佬哥斯拉次次都嚟，冇又唔嚟啊嘛？呢啲嘢。哥斯拉又嚟啊，莫斯拉又嚟啊，跟住其他只。喂，莫斯拉上面捉巢，大佬。哥斯拉出， 我净系记得莫斯拉啲幼虫。 系啦，跟住佢就结界大佬嚟个成个斗，跟住去睇参观下噶啦。 嗱，同埋呢个系咩七国封印之一嚟噶嘛？东京塔 封印 完咗未？有套嘢 未结束？ 即系佢依因为就不过佢好衰嘅，因为佢本身 JR 唔劲，一定要搭地下铁。 一定点咯？ 系啊 ，JR 行山懵噶喎， 懵噶啲嘢。 成个即系嗰个叫赤坂健富啊嘛，好似 系 嗰头。你赤坂健富到本木都系冇 JR 噶嘛？一定系地铁，一系巴士咯。 系咯， 啊系喎， 即系唔会去嗰位嘛。 如果我自己反而觉得喺远距睇啊，其实最好睇就反而系喺皇居附近睇个睇望个东京铁塔喎。 铁塔就睇你点啦。如果你皇居附近望咗又空，因为开阳空旷。但系调翻转，我觉得我睇过最正铁塔 view 咧，要俾钱嘅。上落瀑布 hills， 喺个展望台差唔多同高咁样望过去。 唔好意思啊，我想问咧。去皇居系咪要去呢个江户城第一期睇下 嘅？江户第一城算啦，冇 办法。江户第一城， 江户第一城啊！ 江户第一城， 系啊，江户第一城。唔知嗱，唔知人哋 NG 咗未？ 嗯，系咯。 因为 anyway 啊， 皇居嗱，如果皇居咧，我就皇居嘅圣地场地就系警视厅总部。 吓， 呢个系啊，呢个圣地嚟噶。 先讲唔系皇居里边，跟住即系外院啦， 外院啦， 都系圣地武道馆。 啊，系啊， 系咪梗系啦， 大佬差唔多而家所有偶像星优都 有啦。最正系我当年第一次，亦都唯一一次入外院经过武道馆， 系啊， 搞紧咩 event 咧？唔知乜鸠嘢高中剑道大赛， 正常咯，好正常咯， 系真系用翻武道馆 original 嘅 usage 咯。 咪嗰时都系嘅，而家都仲系嘅， 我 唯一 嘅 搞 到 演唱会， 唔系，即系反正咁红馆佢都有睇到节目噶嘛， 喺红馆度打拳，我觉得系拳嘅。 日咪啊！ 我哋而家大波文嗰场系咪嗰个打？ 大波文决斗事件 啊！嗰场啲少年， 唔系要竞技馆咩？ 唔系，反而我就真系去警视厅啊！ 俾人拉去啊！ 未至于 有冇食过猪 扒饭？ 唔系，唔该，俾个猪扒饭。唔系行入去， 系啊， 猪扒饭。 唔系，但系 先 系喺counter嗌，系啦， 走埋去， 系啦，走埋去落单， 系啦。 好嘅，印象中警视厅好似真系，警视厅好似有地铁到嘅，但系通常我就会由东京站，东京站东京口出去。 唔系，但系地铁或者咩嗰度系咪叫咩门啊？ 英田门， 英田门系英田门啊嘛，应该 即系英田门永田町嗰带嗰条。 喂，嗰度有间大神社噶，其实有冇去过？ 冇啊，反而个会系我去过。 喺直头喺英田门附近，即系喺远之内一扎 商业区中间有个神社嘅，我发觉。 哦，真系冇留意。 呢、這个咩山王，即系总之系东京三大社之一嚟噶。 哦，真系冇啊。 系啊， 因为我印象中我只反而你话喺筑地嗰间神社我成日去，因为可能筑地食早餐时会经过。 先讲啦，新宿都有神社嘅，但我似冇人去。 花园， 花园，你讲。 花园冇喎，我先同你讲啊，我行过无限次， 行 過但我一步都冇行过过佢嘅鸟居。唔系，你要记住，对唔住，系讲紧同朋友行过，要唔要入去望下？唔系，即系通常都话，哎呀，花园神社啊， 系 啊，要唔要望下？ 唔使， 唔使，得 ，OK， 系啦。 如是者玩咗几次，得 ，OK， 自己行过 都唔 系望一眼，入唔入咧？自己问自己，唔入。如是者。十九几年嚟，我系冇踏越过个鸟居一步嘅。 因为永远都系嗰句噶啦，经过神社，谂入去之前，问一问自己有冇100 yen， 冇就唔好入去啦。 我咁啊实有嘅， 我冇啊咩啊5 yen 嘅咋？ 哇，好 cheap 咗少少啊， 系 cheap 噶啦，纯粹卡，纯粹俾路费咁样噶啦。 啊唔系，10 yen 都得嘅， 好 cheap 咗少少都。 唔系啊，入10 yen 有 point 噶嘛？ 我知， 10 yen 有 point 噶嘛？ 算吧。 佢唔知十英俾， 听过佢啦。唔系，如果系少少系嘅，咪同你讲，经过神社入去啊，他身上有间尺咯。 OK， 撩前箱啊嘛。 好啦，嗱，讲到呢度先，下一 part 继续啲嘢，因为讲清楚，原来中间讲一半都未有， 系讲咗净系讲东京， 系啦。